各位好，欢迎收听收到我哋下一节嘅解围。咁今日就七月廿二号，咁琴日七月廿一号咧，2020年嘅七月廿一号就系七二一嘅一周年。咁琴日当然 Bonnie 就都做紧你嘅公务啦。 系。 咁我同阿冼翠南咧，琴日就去咗呢个元朗啊。 嗯。 重回呢个元朗 入国啊。 系啦，咁我哋就 怕 不怕、啊、我唔惊喎。 有冇阴影？ 我覺得誒驚嗰啲唔係我啦，驚我哋冇需要驚啊，只要行得正企得正。 唔係，但係嗰個有啲係驚慌嘅意思，驚慌有冇嗰個啊陰影喺度？ 我覺得唔驚嗱，其實咧、嗯、上次七二一件事咧，我哋都唔係用驚去形容噶啦，係、 嗯、 嘛？即 係嬲多過驚， 嬲咯，即係嬲咯。點解個政府係咁樣？點解啲警察唔出現？點解睇下社會周圍打人？係、 嗯、 嘛？點解啲市民事後點解有啲藍絲事後仲要屈？是阿林卓廷帶幾百人去，咁我覺得我同冼翠南兩個都有幾百人啫，係咪先？ 你咪代表 我代表百五，代表百五咯，係嘛？咁但係我必須要講少少我遭遇到嘅嘢先啦，琴日，因為我覺得咧，我遭遇咧係我唔知係琴日特別啲啊，定係點啦？呢個係對我對啲警察有一個再深一層次嘅睇法啦。首先，昨天我去到的時候，當然我們不會那麼白癡就自制違反限聚令的嘛，的我們當然是不會四個人一堆啦，是不是、嗯、即不會多過四個人一堆啦，其實我們盡量都是三個人一堆， 是 的， 最多都是四 個。我的組合在哪裡呢？我的組合就是我加冼卓南、 嗯、 再加胡志偉， 是的， 三個而已， 三個。 我們由始至終都在那個某個安全島的邊皮度企喺度， 又唔係話行出咗馬路啊？ 又冇行出馬路嘅。 但你嘅裝束係咩咧？ 裝束咪係我就黑衫，米色褲，佢又黑衫， 跟住 深色褲， 深色褲咯， 係嘛？ 好正常。 跟住就 咁 呢啲，喂，扯咁呢啲裝束有咩所謂啫？有法例唔俾人著咩色衫出街嘅咩？ 係咪先？睇有冇咩標記啊嘛？你哋 有咩標記啫？一望就知我哋係嚟撐 嚟 撐 嘅， 嚟撐。啲市民嚟控訴班警察七二一唔見人咯，好、明顯啦。咁有咩問題啊？係嘛、好啦，咁咧就阿胡志偉白恤衫嘅，咁啊同我哋一齊三個企喺度啦，就離遠望住咧，因為阿挺同兩個受傷嘅七一受傷嘅人士，一位婆婆林婆婆，一位蘇先生，同埋阿兩個受傷傷者啦，同埋阿允，即係佢四個人啦、咁我哋三個離遠望住佢哋四個，所謂離遠咧，我諗嗰度咧都大概有十米距離嘅，有十米嘅。但係你記住，我你話如果咧嗰個俾行人嘅地方，我哋同佢哋四個係距離十米咧，而你話我哋響一齊咧，其實我唔會太過介意你咁話我哋響一齊。但係琴日我形容個狀況，必須形容就係、是。在我哋三個，我胡志偉、冼翠南，同埋阿挺、阿允同埋兩個傷者之間咧，嗰十米咧，起碼有五十個差人。 係啊 ，OK， 嗱，咁你就唔話得我哋七個係一齊咯喎，你中間攝咗五十個喺度啊嘛？ 點一齊啊？ 你明唔明啊？即係，如果我同阿伍海欣喺埋一間房度，但係中間我哋兩個中間有幾十人喺度嘅。你點話得我哋兩個獨處一間房咧？係嘛？你話我哋七個喺度超出呢個 限聚令， 你中間攝五十個人喺度，咁算點啫？ 咁五十個有冇收告票？ 佢話佢自己做緊嘢嘛。嗱，差人咧喺你自己嘅心目中咧，我一定要講粗口嘅。佢覺得自己大撚曬嘅。 佢係做嘢，佢哋做嘢就得。 係啦，佢哋就可以做嘢，我哋就唔可以做嘢嘅。即係市民唔可以喺公眾地方度做嘢嘅，係嘛？即係呢個好離譜嘅諗法啦。首先第一嘢嗱，呢個第一個荒謬啦嚇。第二個荒謬咧，咁我哋問，咁佢係咁擁我同胡志偉同埋冼翠南。 擁佢去邊啊？ 嗱，一間我嗰日我 part 先人講佢嗰 part 啦。佢總之佢擁我啦。咁咧，我唔知係佢哋冇食飯啦，定係特登細力啲咧。我琴日真係唔感覺到。佢嗰種所謂擁咧，係真係想擁喐我嘅，佢純粹想即係 睇下 你啊，睇你行唔行得喐啊，跟住大聲學你啊，即係喂你好行啦喎，唔好阻差辦公我，喂大佬，其實咧 我當時我想我一個人呢、起碼有三至四個警員呢 在 我身上面不同角度去擁我的、 是 其實我是不知道我應該走去哪個方向的、 即前後左右都擁 前後左右都擁我的我走去哪呢他又不好大力我又不知道哪個方向主導了、那我就說喂我說你等等你要我去哪呢我說、跟住話你唔好離開咩咩，唔好入條封鎖線啊嘛！ 條封鎖線 佢未切喎，佢講嘅時候未切條封鎖線喎，咁我封鎖線啦，咁佢就開始拉啦。我你而家跟住啊，我最記得胡志偉講一句：咁你而家拉封鎖線，我咪知封鎖線喺度咯，我哋唔入你封鎖線咯，咁啊。咁其實佢拉條封鎖線，不嬲都遠離咗我哋嘅。其實我哋都不嬲 within 佢嘅封鎖線之內。好啦，跟住禮計嘅嘢嚟啦。嗰班人咧，原來想擁我哋埋去阿挺佢哋嗰四個度。 哦，將你哋 group 埋一齊， 將我哋 group 埋一齊，佢就話，因為我當時我話喂，我哋三個點限聚？佢話我哋犯罪，我哋話我哋唔係限聚，我哋冇犯限聚令。佢話唔係啊，你哋明明一齊啊嘛，夾咗我埋去。OK， 好啦，夾咗我埋去之後咧，咁啊，佢哋用一個手法，就有人捉住我的手。嗱、佢用呢個力嘅啫。咁、但係你都知啦，喂，呢啲情況之下。我叫他哋咁過分，我而家同佢講咯，我喂阿 Sir 唔好攣咗啦，咁啊，佢做咩事啊？咩唔攣得你啊？哇，好痛啊！咁其實我又唔係太痛嘅，但佢係攣住我咯。跟住啊，跟住嗰句搞笑嘅就係、我同邊個講，邊個都覺得好笑嘅。跟住我從後我話喂好痛啊，你咁攣住我，啊佢知道我想講邊，因為佢都在場。 我聽咗嗰句嘢之後，即刻 我哋一齊擰住面望住佢。嗱呢句嘢我決定今晚寫篇長文嘅。因为有同事话应承帮我摆上去连登嘅， okay. 因为我唔系啲连登仔嚟嘅啊，咁啊，佢哋话我听到佢乜嘢咧？ 佢讲嘅唔系你讲嘅， 系差人讲嘅，应该疑似差人嘅物体啦。 因为 佢冇 show pass， 冇 show 任何膊头，冇有冇 number。我话喂，你咁呢个好痛啊！跟住一秒钟到啦，佢同我讲：你话行啦，信唔信我截你啊嗱咁啊！ 笑啦！你嗰阵时嗰个情况系超级剑拔弩 张嘅情况，你点知我怕折咧？而我真系谂，我咪举嗰个假底俾你咧？你做乜折我咧？跟住我同阿孙卓林，你试问你点啊？ 唔系啊？点解佢会觉得折你系可以令到你会继续向前行，或者系 所以呢个？所以呢个重点啦，其实佢冇讲错噶。我同阿孙卓林一齐拧住面。望住话接我哋嗰条友系揸住支胡椒喷雾 嘅， 哦，即系喺度戳。我屌嗰啲你做差人，你同市民点沟通噶？ 佢 嘅 沟通 能力，佢话喷你。 嗱，我睇嗰啲咩 TVB 嗰啲咩残剧咧，就会教你啊，咪喐，我系差人，你唔听我指示，否则我使用胡椒喷剂。有呢句对白讲噶嘛？ 系， 唔系话喂我接你噶咁啊？黐线啊！简直你觉得系咪黐线啊？你觉得把上连登多唔多人睇？喂，佢真系咁同我哋讲，我哋两个长住面， 唔知 啜我哋， 我未听过，做乜啜我咧？真系 咁变态，同埋啲咁嘅招数，系咪先？我觉得好黐线。 佢啲招数我哋估唔到， 即系明明系大家好严肃，唔啜我，你啜咩啊？咁啊，拧住面咁啊，好啦，咁啊，最后咧。他就擁我哋，咁我覺得喂，我哋唔會行過去喎、我做乜要行過去啊？跟住佢話：我而家要俾股票你，哇！你咪俾咯，你攬過喎、阿 Sir 咁啊。咁結果咧，佢就都唔係推我哋埋阿林卓廷嗰度噶啦。 推裏邊啊？ 佢結果推同時亦都推埋林卓廷佢哋一齊去咗另一個 corner 位， 一個 corner 位啦。嗰度係一個一條柱等嘅背面啦。OK， 咁就係啲人見到我哋停留咗喺度好耐，俾人哋抄牌啊嗰啲咁嘅嘢啦，係嘛？咁就即係我覺得相對對我嚟講，最搞笑嗰部分就係呢度啦，係咪？都係當然抄牌度都過癮嘅。咁我想先請阿史卓林講下先，你講埋抄牌 啦。你有冇俾人截啊？咁 啊，冇俾人截嘅。咁咧，咁我全程都冇乜講嘢，冇乜聽佢哋即係 冇乜對話 嘅。咁啊，但係咧，即係佢哋有一扎人，即係成日喺度。即係講埋曬好多無謂嘅嘢啊！即係不斷喺度挑釁我哋，係俾人擁咗埋去嗰幾個人。係咁啊，無論阿志偉啦、我啦、阿 Winfield 啦，成日都噏埋曬啲無理拉間嘅嘢。譬如咩咧？有個就成日同個志偉講：，喂，認唔認得我啊？乜皇帝先見過你喎、啊？ 啊，成日黃大仙見到你喎，成喎咁樣，個心諗你又唔拉低個樣俾人認。咁我點知道你係邊個？你話 我嗰個異形嘅嗰個嗱，我差佬，你下次見到我實認得你。 點解？ 六尺幾，佢高過阿挺嘅。 你面盲嘅喎。 佢高過阿挺， 高過阿挺， 起碼三百磅，起碼三百磅嗰個警察，起碼三百磅 嗰度有。 咁高高啊！ 佢係咁掘住啊，掘住啊，主席。 嗯。 我咪望住佢咯，佢又唔望住我喎。 嗯。 跟住佢好挑釁咁嘅眼神，即係喺度話講啲講路咁樣。咁跟住就佢最抵死就係到我哋走啦。其實胡志偉用個策略就係我費事坐你啦，口舌之爭係咪先？ 嗯。 佢走講咗句嘢係語帶恐嚇嘅， 嗯。 但我唔係好明嗰個邏輯嘅。 嗯。 佢話：你睇住你啊，你傑哥好似陳方生咁啊。佢真係咁講喎，真係咁講。 嗯。 傑哥好似陳方生真係點咧？ 嗯。 我又唔明喎。嗱，陳方生。女士應該現存健健康康啦， 係 啊，係嘛？即係而家做退緊休生活啦，咁唔通佢胡志偉即將會退休？咁人都會退休㗎，冇所謂啊。 係啊， 係嘛？我唔明點解佢 諗唔明， 即係你鬧人，你睇住你好似陳方生咁樣。咁如果咁我衰啫，我解讀佢係鬧人，咁我當佢唔係鬧人啦。你無端話你睇住你好似陳方生， 就係 blessing 咁啊！呢個 係咯係咯係咯，點解咧？ 祝福緊佢定點樣咧？我唔好明 明， 我都唔明， 諗唔明， 我唔明，我唔明，即係所以呢個係。對啲 Popo 嚟講，我覺得係係好好離譜嘅。咁到我另外一樣嘢同我哋要接觸嘅咧，就係佢限聚令，佢要抄我哋啊嘛。係 抄身份證啊嗰啲嘢啦。 咁咧，首先我想第一點咧提醒啲 Popo 咧，其實咧我唔係好攬明你哋點解第一你哋戴口罩啦啱啦係咪？我唔係好明點解你仲要嬲條筋咧喺個面嗰度，你扮咩咧？你緊扮 Batman 啦、Spiderman 啦，定想點咧？再嬲條筋度，因為我想同你講咧。你再立埋條筋兩塊嘴度，再遮住個口罩咧，我係聽唔到你講乜嘢㗎，真係聽唔到佢講乜嘢。 其實平時普通戴咗口罩都，我都驚啲街坊聽唔到我哋講嘢嘅。 因為首先第一，佢哋自己講啲嘢咧係常理好難明嘅， 有語言 嗰啲咩哲理啊啲，你都唔知道想講乜啦。 即係哲理咯。 我唔知佢哲，我 真係可能佢真係哲理咧。你以為佢想同你噴胡椒？ 唔係，佢係佢意思係咁嘅。我又咁又真係哲我變態嘅。咁啊，跟住佢問我攞身份證咯。 嗯。 跟住我佢問我，我你講咩啊 Sir？ 佢今次 佢話你係咪姓莊？你明明揸住咗身份證啦，我俾你啦。你問我係咪姓莊？你係我心諗你係唔識讀啊？定係點咧？係 咪？ 係咪先？呢個好難明嘅。咁我話係，我話我姓莊啊 Sir。咁我同佢講，咁講完之後啦，啊最抵死，佢搞完一輪就到我啦，嚟問我地址啦。其實問到完佢先嘅，佢咧佢講佢嗰張啦，我講我嗰張啦。 好， 我真係覺得，啲人鬧，嗰啲警察咧，魏俊仔咧係唔啱嘅。 係點解先？ 因為魏俊仔都應該識寫嘅， 即係 識寫字嘅。琴日同我抄嗰班阿 Sir 係唔識字嘅， 真心唔識字好多都。 嗱我對唔住，佢要告我佢都可以告嘅，但我係一個客觀評述嚟嘅。我唔係講同我寫嗰個阿 Sir 唔識字，我係講同我寫嗰個阿 Sir 同埋佢身邊嘅同事都唔識字嘅。 點解會咁嚴重咧？ 係啦，因為我好簡單嘅啫。嗱，好多資料我私人嗰啲我唔講啦，但係因為我報資料俾佢咧，我就係報我嘅辦公地址嘅。咁我因為我有個辦公地址就喺美林村，美圖樓噶嘛。咁我話美林村，跟住我話美麗個美啊，樹林個林，我主動講嘅喎。跟住佢美林村係嘛？我話係啊，阿 Sir， 美林村，美麗個美，樹林個林，第二次啦喎。佢美林村係嘛？我話係。跟住我話美麗個美，佢得村係邊個村啊？係咪村屋個村啊？我話唔係村屋個村，係屋村個村，即係村屋個村啦、啊。我話唔係，因為村屋個村係木村啊嘛，屋村個村係另一個村啊嘛。咁佢繼續都係寫啦。咁但係我心諗我裝佢個手勢咧係寫緊 屋村個 村嘅。咁即係首先佢第一個佢唔識屋村個村同村屋個村有咩分別先啦、啊。跟住佢話：美林村邊度啊？咁啊，佢仲喝我，即係佢好似好趕急。明明係我等緊佢，佢寫美林村都寫一分鐘，寫三個字寫一分鐘。跟住我話美圖樓，美麗個美，桃花個桃， 美咩楼啊？美桃楼，美丽个美，桃花个桃，桃花个桃。 点 算？我话系，嗱，佢冇咁讲。我话桃花个桃，跟住后边啲嚟帮拖啦，跟住望住佢啦。你跟住后边个帮前面个写紧啦，阿 A 帮我写紧嘅，阿 B 帮我手纹。边个楼啊？讲多次。我话美桃楼，美丽个美，桃花个桃，桃花个桃系嘛？我话系桃花个桃，跟住嗰个阿 Sir 写咗一个字喺度，跟住阿 B 咧就话唔系呢个啊，跟住咁啊咁啊 A 问阿 B 啦，咁系边个啊？ 桃花个桃。 咁啊阿 B 就拧住面，仲有其他人嚟，第三个问我 咩村 咩楼啊？我话美桃楼，美丽个美，桃花个桃。跟住第三个又系冇应我，第四个再问，即系以为我玩紧嘢，佢话。咩楼？你讲清楚啲。我话阿 Sir， 美丽过美桃花图，我自己写啦。 跟住话唔使， 佢唔使啊，我哋识写咁样。啊，我攞张嘢出嚟，佢识写，屌真系。 我睇， 佢识写。嗱，我唔为咗大家睇一睇，暗暗做整啦。佢识写，佢咪写咗图画个图咯，跟住拆咗佢咯，系咪？你明啦，佢个村都写错啦，开头。佢真系写咗嗰个村噶， 唔系佢连个图都写错， 系啊， 图画个图都写错啊，大佬， 系咪？好啦，跟住佢搞咗好耐，拎咗我将佢后边 pass 咗十几个人，跟住就写到桃花头拎翻翻嚟啦。因为咧当中咧，我成事咧就美林村美桃楼，跟住就几个字啦。嗱，其实个逆字系错嘅，个楼字系写错咗嘅，个铺字都写错咗嘅，个号字系漏一画嘅，其实冇个字啱嘅。 其实佢将个。Okay?那個號地個七字寫咗十， 係啦冇，係啊，佢係寫錯曬嘅，即係嗱，我打到俾因為議員辦事處嘅地址嚟，我工作地方係啊，我哋係大圍個圍字係寫錯咗嘅，跟住美林村個村寫錯嗰次查咗，美桃樓寫錯嗰一次查咗，但最後個樓字都係寫錯咗嘅，私營識寫 ，OK， 亦字寫錯咗嘅，一零八室號個號字寫錯咗嘅，地鋪個鋪字咧寫金字邊嘅都係錯嘅。OK， 咁你话啦，嗰班阿 Sir 唔识字，我冇讲错先，客观评述。呢度唔系一个人嘅手笔嚟嘅， 几个人？ 几个人写嘅？ 即系合埋 合埋嚟写都写错，到而家都错，等佢个肺。好啦，都算啦，都算啦，我揸翻住张纸。我话阿 Sir 啊，你张告票嚟嘅， 系 你写错咗啲字，你查咗，我话系咪要签翻个名字啊？ 吓佢唔系自己签 嗱，你望唔望到佢写啲咩啊？ 写咗佢个号码， 佢写咗个号码，就啊 PC 乜乜乜一四咁样啦吓，又五个 number 噶嘛。但我一个四嗱，你我对咗下边啊嘛，佢写好清楚系四字噶嘛。但系佢个四字后边系仲有嚿嘢啊？ 系啊，系咪呢个嚟噶？系咪呢个？ 我话 Sir， 你个四字后边仲多咗个数字，我话个 number 唔对，我话我惊张报票有事。 系啊， 跟住佢话唔系啊，嗰个阿 Sir 嘅签名嚟噶咁样。 你是不是看完都呆 了？你是不是呆了？嗱， 我为你咩负？ 嗱，首先咧，我形容咧个四字咧，大概咧就一 mm 咁阔，就三 mm 咁高嘅个四字，系咪？我冇形容错啊？ 系啊，系啊。 而个四字侧边有个符号，嗰个符号咧就得个四字嘅三分之一咁大嘅啫。佢话嗰个系佢签名，刁米嗰啲啦，刁米嗰啲， 嗰粒米都大过。 他说他是去签名咯，那我明白一个不识字的人签名，我不应该苛求什么，但是你都签大只一点，等我知道你有签名在那里嘛，你好像说花了这样，是吧？这个是一个很离谱很离谱的事实。下面呢，根本那些英文字我全部看不到什么来过，你看一下，你读啊 PS 什么是看不到的。 我唔知系 N 定系 U 咯，定系 Y 咯。 咩啊？ 呢个啊嘛， 呢个系睇唔到咩字噶？ 睇唔到系咩字咯？ 系啊， 即系如果系呢个小学生默书咧，就算 冇分噶啦， 系冇分噶一定。 但系最重点系咩咧？我身边嘅同事突破盲肠啦，系啦，就系呢个警员嘅姓名。 唔好话姓啊，就系佢个姓 嘅英文，对唔住， 英文串法系 Reset H 字。 嗱，呢个大陆出世嘅啊 ，Reset H A O 个姓系我唔识读，我都唔识啦啊！成个全名咧，发出通知人嘅姓名全名咧，就总之写就写唔到自己个名出嚟嘅。OK， 啲大家又唔啱位嘅，总之就系大陆拼音啦吓，唔知系咪公安嚟噶啦吓。 咁總之咧，我揸住呢張紙咧，我真係啼笑皆非啦。OK， 即係我啲字都夠醜噶啦，佢仲可以醜過我，係嘛？咁啊，史卓林，你有啲咩經歷啊？ 我經歷 你嗰張仲誇張啦，係咪？ 好簡單嘅啫，嗰張冇你嗰張咁多錯漏百出嘅，咁就係佢即係我由細到大都成日都俾人寫錯個姓，即係估唔到，即係警察都係唔識寫我個名嘅。 點解咧？ 照抄嘅啫喎， 係啊，照抄嘅 啫 喎，唔知點解照抄佢都可以將我閃字變咗三點， 即係洗字、 洗字、 洗生。 所以我將誒都慣嘅啦，成日都係咁啊。不過佢哋自己唔識寫字就算啦。但 係我哋抄都抄錯嘛。 我覺得最即係最，我覺得即時覺得哇，係咁都得嘅情況就係佢抄阿挺嗰張。 點樣？ 阿挺又係報個即係個住址俾佢咁樣啦。咁佢阿挺咧。我不知道是特登定是方便啊。他講英文的，但是你講英文你應該照寫下去應該 OK 的啦。咁、可能你話有些屋苑那些名字你噏英文未必知道在哪裡、我覺得諒解的。但阿挺講了個英文出來之後呢，個警員問咁中文真係咩，跟住我你估 係咪好深㗎？ 唔係，阿挺就係講咗去某某某屋苑 Shatin District。跟住個警員就話：即係中文咩啊？跟住我嚇嚇，跟住我見阿挺都係費事同佢蹲太耐咧。跟住佢真係轉講翻中文算數啦。 我以為串俾佢聽添， 真係 好唔明白。第一我真係好唔明啦，即係你搞到啲咁樣嘅嘢，同埋琴日咧都係令我大開眼界嘅嗰啲阿 Sir 嗰啲態度 係點？ 即係佢係認住你，跟住我最記得嘅佢指住阿挺，佢林卓廷，你唔好搞事啊咁樣。跟住，我挺埋，你都知道我立法會議員啦，我咪嚟睇下你哋點做嘢咯，咁樣講啲咩嘢啦。跟住佢就即刻同一個警員話：呢個先生，我唔知道你係邊個，你企喺度做咩啊？咁樣， 即係思過失調。 係啊，真係黐撚。 突然之間又話認得，又噏得出你姓乜，跟住又話 轉個頭就話我唔識你，你先生你邊位啊？咁樣真係。 我覺得佢哋成日都覺得。即係佢咁樣好似喺度收 so call 羞辱我哋嘅情況之下咧，佢覺得自己好似好威咁樣。 係咯，我就覺得嗱，首先第一樣嘢啦，我想啲警員你留意啦，有聽呢個節目最好啦。我琴日完全感覺唔到被羞辱咯。 我都咁， 雖然佢係好似想羞辱我哋咁樣啊！你班人喺度做戲啊？你冇覺得鬼上身嗰班係你哋咯？ 調翻轉即係攞架嚟丟嘅就係一年後啊，成個元朗企滿曬警察。係 咯， 一年前啊得兩個警察， 我琴日有一個外國媒體就訪問我，跟住我企喺度咧，啲差都想埋嚟，就係又擁我啦， 唔 俾你講，唔使我講，但係因為得我一個啫嘛，同我記者啫嘛，記者做緊嘢，佢冇得出聲啦，咁我企喺度啤住我啦，冷串咁樣啦，做埋曬咩小動作啦，咁我見到佢，我望住，我唔係望鏡頭，我望住嗰個 madam 講，我話市民梗係嬲啦，今日七二一緊係要嚟元朗睇下班警察點做嘢啦。我去年不見人，今年不叫他來阻止我們來表達訴求。一年來捉那些白衣人，都只是告了七個。剛才限聚令都告了七個了，要告人那麼容易，告我們就那麼厲害，告白衣人就那麼差，是吧？那這些是什麼差人呢？是吧？那個什麼就不會兇了越行越壞，我心裡說你做什麼？不搞我添，我心谂系咪先？即系佢哋系好小学鸡咯，佢就话我哋啊，你哋啲员喺度做戏嘛，咁啊，即系我觉得呢啲你哋啲警察以为讲啲说话好有用咩？其实佢哋喺度咬紧烂仔胶，系嘛？我哋根本就不屑同佢争论，佢哋自己戆居晒。咁总之我个原则就系话咧，我琴日见到班差人咧，即系好。昨天七二一是一個很特別的做法，因為平時我們在街上的狀態不是那麼什麼的， 我完全感覺到他們，甚至乎我剛剛即個個 break 的時候，我地區嘢我都叫個handle 我的公關阿 Sir， 我喂喂那裡有些可能聚賭問題，有人聚集咁叫他做，咁我只不過我話喂，我昨天都夾硬俾你同事屈了我哋三條友就。俾個599G 我哋，喂你唔係用翻同一個標準做嘢咩咁樣？跟住佢做完嘢之後，我哋同事打過去報案， 跟住阿 Sir 仲要質疑報案者，除了我哋可能仲有啲街坊報案，佢仲有質疑，你係咪議員叫你啊？又剩啊咁樣，又話阿 Sir 即係話我哋誤導佢，跟住吸線唔理我哋嗰啲嘢。咁所以我唔知係咪因為始終七二一呢單嘢咧，對佢哋成 個 警隊可能即係心，可能真係心魔，係完全佢講呢啲好似佛地魔唔提得噶嘛。 有個心魔解除唔到。 佢哋係琴日好癲嘅，嗰種 係咪好早已經到咗啦？佢哋。 他們早過我們咯， 對，很早到 了，早過我們咯，但有什麼意思呢？我 之前又不早一點，今天 要你又不來， 又說收到線報，那你又報處定，那天你又收到線報，你又不報處定， 其實他是遲了一年才來的嘛， 唉，他遲了一年， 他不是39分鐘，是遲一年， 他用嚴厲地執法懶醒，即是我對那班警員呢，昨天在我們前面封鎖住的時候，他們那種的想定自己用什么方法来到屈啲市民啊，想住用什么方法来到以为可以令我哋唔高兴啊，你收皮啦。即係最好笑有一个我企到埋一边阿蘭睇住我无端端架車呢瞓咗落我度。 瞓 唔知点解，因为啲單車拍咗喺路边度嘛。咁我企喺度架單車瞓咗落我度。跟住就都撞，同时都即係撞到我啦，亦都撞到另外个阿 Sir 啦。咁嗰個 Sir 就話：， 你做咩踢啲嗰啲單車？ 唔係俾個單車撞到個 Sir 先喎。喺度，喂，做咩啊？你搞事啊？做乜攞咗單車撞人啊？咁啊！我同佢講我涉石啊， 黐住啦！ 我吸個單車埋你啊！ 磁力王咧， 跟住有個仲好笑，佢企高喺個欄杆上面。佢話你啊，唔好借啲嘢諗住鏡頭影唔到，起佢踢我啊咁樣。你聽唔聽嗰個人講？一模一樣嗰個人喺唔同位置講兩次。 但我哋個狀態就我。Winfield 同埋胡志偉三個係對住三個人咁樣面對面， 即 係 你哋面對面 咁 樣， 係啊，同埋 即 係 你背住佢， 我同嗰個人中間度有個欄杆頂住㗎。其實即任何除非我係去到 side kick 或者針 side kick 或者 cut 單先至可以踢到佢嘅。我係冇辦法喺下面只腳咁樣踢佢，佢成日就以為我，佢成日想屈我哋。喺同佢對視期間就係起腳踢佢，上面鏡頭睇唔到。你唔好做啲咁嘅嘢啦 ，Sir。 同埋佢哋有一樣嘢我講漏咗就係、是。他哋真的很忌鏡頭呢樣嘢，因為一開始我就即係攞住阿挺個電話做緊直播的時候咧， 佢哋係刪直播， 佢哋瞄冇啊，佢瞄咗個電話，搶走咗個電話添嘅，即係搶走咗阿挺嘅電話嘅，跟住係啊，佢搶走咗一輪，跟住佢攞咗之後，佢好睇，睇完之後咧，我唔知佢發現咗啲咩定係咩啦，跟住隔咗我諗一分鐘之後，呢個電話邊個嘅咁樣，跟住我嘅，跟住佢遞出嚟，我接翻，我擺翻褲袋。跟住呢個係第一件事啊，第二件事就係我哋又俾人逼咗牆角嘅時候，咁阿蘇生又諗住，可能撳下電話，你知有時香港人都撳下電話噶啦。等緊嘅時候，佢唔好玩電話，唔準唔攞影攞出嚟攝錄啊、拍嘢啊咁樣喎，就係咁。我哋影住你噶啦，咁樣，但係又唔俾我哋影翻個轉頭。佢哋就好驚呢啲鏡頭嘅嘢咧，即係啱啱我哋口述嘅所有嘢。即係得我哋自己親身見 到 嘅啫， 因為佢唔俾影，所以影 唔到。會㗎，佢鏡頭都做到正常 先。 咁咪咯，但 係佢哋係咁企喺我哋前面，喺度撩我哋咯。即係嗱，佢點樣企喺度？做咩望咩你？以為議員大曬咩？議員唔使守法咩？小學雞咁做。你咁我有咩以為啊？你都傻嘅。喂，大佬啊，你啲阿 Sir 平時跟阿愛開會，睇人哋講啲嘢水平係點樣嘅。 咁咪係咯。 係嘛？你啲咁嘅水平真係收檔啦！我都不時同你講嘢啦。同埋我同冼卓南咧，將限聚令咧嗰2000蚊，我哋唔會交噶啦。 都唔係寫俾我， 佢都唔係寫俾佢。 哦，係喎， 寫錯名， 你寫俾阿冼卓南。 咪咯， 你揾到呢個人出嚟先啦 嚇。咁咪咯。 咁啊，我哋就唔會交噶啦，我哋就諗住你告我哋，我哋就抗辯噶啦。 係咯， 因為我哋係俾你夾埋去嘅，你哋有片提供俾我哋嘅可以。OK， 即係 提供翻條片。 離曬譜，佢邊度影到我哋七個企埋一齊啊？從來都冇，從來都冇，呢啲傻傻地嘅，好唔好？咁我哋嗱，今集都要同大家講翻少七二一嘅嘢啦。咁希望大家保持住個抗爭嘅意志啦，同我哋一齊咧繼續去爭取我哋嘅五大訴求啦，好唔好？咁我哋今集節目到呢度啦，下星期再見，拜拜。